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5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天气晴热，请您在外出时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的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博汉森啊，一位呢是张秀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好，另外一位是杜公达，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全屋定制的事儿哈。那么全屋定制当中呢，实际上是以这个家具和主材为主的。那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聚焦在全屋定制当中橱柜这块哈。当然，如果这个大家关于定做什么柜子啊等等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可以互相的交流。好，那按照惯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看看今天的安居快讯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啊。先看第一条，说2018年全球智能家居行业发展趋势有一个浅的一个分析啊。那么全球智能家居市场啊，规模在2015年呢已经达到了485亿美元，那么随后呢是增速逐渐的趋缓，预计啊仍然维持每年80亿美元的这样的增速。那预计在2018年市场规模呢将达到710亿美元。那根据呢报告也表明说，经过半数人认为在未来几年智能家居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相比之下呢，只有1/3的人认为呢可穿戴设备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其实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智能家居啊，它这个发展趋势应该说是不可遏制的，而且发展的这个形势还是非常好的。 对， 从你们两个人，因为你们是做这个全屋定制的哈，从全屋定制这个角度来考虑，比如说在智能方面你们现在有些什么样的突破吗？ 今年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那个电子的设备，就像就是感应灯，然后在衣柜和橱柜方面应用的比较广泛， 嗯，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穿衣设备的一种小的电子屏，在空间里也可以利用，它会告诉你就是体验到今天的温度， 嗯， 适合穿什么衣物，然后放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衣帽间里边也会有这些设备， 就是今年的趋势是灯和这些设备的应用比较广泛。 确实像这条信息当中所说的，原来曾经啊有一阵时间大家对于这个智能家具啊智能化特别的追捧哈，但是有一段时间以后呢，觉得哦这个智能化实际上不管它怎么发展，还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更加的舒适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目的啊。别到时候什么都说这个智能，什么都是智能，最后弄得大家呢好像一接触这个东西有点犯怵，因为怕自己摆弄不了，这就麻烦了啊。尤其是上了点岁数的人啊，对于这种所谓的智能啊，他还是接受起来有一点困难的哈。但愿开发商啊制作商能够在考虑智能化的同时，能考虑我们广大的一些消费者能够接受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定制家居地位是持续的提升。那么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居住环境的逐步的重视，消费者对于家居的这个用品的个性化需求日益的增加，定制家具呢凭借对于家居空间的高效利用，能充分体现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需要、现在感强等等这些特点，那么成为了近年来家具消费领域当中新的一个快速增长点。其实你们俩就是做这个定制家具的。 对对，全屋定制的、 全屋定制的、那现在说到这个全屋定制啊，它的概念大概是什么？ 全屋定制这个概念首先呢是由一些家具公司所提出来的。就是狭义的全屋定制呢就指的是定制的固定家具，就是像常用的衣柜、玄关柜、书柜、榻榻米，就是这样的空间被限制住，那个产品安装完以后不能轻易移动的这种定制类家具是狭义的全屋定制的概念。然后广义的话呢就是包括像木门、橱柜，包括定制家具都可以叫全屋定制。 所以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哈，都是说根据你现有的空间来制作一些东西，能够更好的把你的空间能够利用好，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北京是寸土寸金啊，买一套房子也不容易，所以呢空间绝对不能够浪费。 是的， 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说如何避免装修入坑啊。其实这个呢很多人特别想来听一听，一会儿你们也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说一说啊。那么装修呢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却也算得上呢人生一件大事儿，那关乎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幸福生活。然而呢多数人对于装修都是外行，面对市面上眼花缭乱的广告让人是无从选择，装修过程当中的陷阱啊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其实大的装修概念呢我估计你们可能接触还是有限啊，但是从定制家装这块有一些什么样的陷阱吗？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定制家装这块的话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加工单位，就是能真正满足你定制的需要。不要说就是把别人家的案例然后原封不动的搬到你家来，结果用了以后很不顺手，这是首先要避免的。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定制类的产品的话呢，一般做完了以后就是我们再修改就很难，所以在选材上、在功能使用上、在细节上前期都要需要就是特别细致的推敲，避免使用以后觉得不顺手。 就是说要因家施策啊，就根据你家庭的具体情况、面积的情况和特点来定制家具，这个很重要。另外一旦呢这个图纸各方面定下来以后哈，如果再想改其实很麻烦了啊，所以在这点上一定要充分的哈都给他安排好了以后最后再下订单，是吧？ 对对，前边推敲一定要细致。 另外呢关于价钱方面，比如说全屋定制比一般买成型的家具呢相对要贵一些。 对，因为就是从现在的趋势来讲，私人定制的一定是贵的，因为它从设计生产都不能使用批量化的生产，所以它成本一定是高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选择橱柜这点事儿哈。说选择橱柜不可忽视有这么三个细节，拥有一个美美的厨房是每个女主人的一个心愿，所以呢厨房装饰不能够掉以轻心，认真挑选一套高质量而且耐看的橱柜，提高生活的品质的同时还能够为以后的打理省下不少心。那么在选择橱柜的时候哪些细节尤为重要哈？当然一会儿我们要主说这个内容。 对对对 能不能简单的给它归拢一下啊？ 用几句话来 简单说一下。好的好的，就是选择橱柜的话应该也不只是三个细节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注重的有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实用性，然后就是第二是美观性，第三是安全性，然后环保性、耐用性和智能化，这个后边我们会再详细的给大家再去讲一下各个方面。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看看市场的冰箱市场啊，说冰箱市场现在是消费走高，升级成了主流。进入五月份以后，冰箱市场呢开始进入旺季的时段，随着旺季各种大促销的机遇的到来，那么所谓的降价，哪怕是喊口号式的降价，这个促销本该是家电市场上的一个主题，但是今年呢以来哈，这个冰箱市场的各种消费风潮显示，说冰箱开始进入了一个小幅涨价的窄区间当中。应该说现在确实到了不管是冰箱、洗衣机、空调这些电用产品哈，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你发现吗？比如有一些买完了以后已经用了十几年，甚至有的将近用了20年，可能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要换更高级的了，更加智能的啊，这个档次比较高的一些这样的产品了，确实到时候了。 对对对， 嗯，所以在这点上的所以商家也是摸到了大家的这个心理和目前的这个消费的状况哈，所以对于冰箱它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所以呢现在有些冰箱也是小幅度的涨点价，因为它大家知道这个冰箱涨点价的话，你如果家里需要也得必须买，是吧？所以 刚需了， 刚需是吧，而且是属于生活必需品。 而且就是不只是冰箱，就包括建材，今年都会有一些就是幅度的上涨。 嗯， 这个和就是原材料的上涨和人工的成本的上涨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就是建材装修整体比去年相比的话，也会有10%到20%的上涨。嗯，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哈，无论是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啊，这些产品的话呢，大家还是要买的时候注意它的质量，因为这些东西啊，它不像有一些消费性特别强的东西，比如你今一罐牙膏可能一个星期、一个月哈、两个月就用完了，但是这个东西你买完了以后一用可能就10年20年啊，如果老出现这个质量问题啊，或者哪些方面你用的不顺手的话呢，这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很麻烦。所以我们在挑选这些产品的时候呢，无论是它的质量哈、它的一些功能等等各种方面的都要考虑齐全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就先到这儿了。好，那下面呢还有一个信息，近日北京庄园的样板间探秘计划在面向全球正式发布。据了解呢，北京庄园此次的样板间历时数月的遴选，由全球多名顶级的工匠作品布置完成。这个样板间的示范区啊，将于6月8号正式开放。为让参观者呢更好的体验这个汇集欧洲历史文明的样板示范区，北京庄园将只开放100位嘉宾名额来参观。那么参观当日呢，北京庄园将有项目高管全程陪同，为嘉宾的解读北京庄园示范区背后的品牌故事。好了呢，最近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也给大家呢可以说很多的福利啊，这些福利也是纷纷袭来。比如说本周六我们就有讲座哈给大家，如果大家呢对这些感兴趣的话呢，注意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看一看到底本周六有些什么样的内容。还是那句话，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本周六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什么内容。好，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利给大家呢？来听一听。 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 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楼市好声音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博汉森啊全屋定制，一位是张秀娟，一位是杜公达。那今天呢如果大家关于全屋定制这块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当然了，全屋定制啊是一个挺大的概念啊，里边呢包括什么橱柜呀、啊、还有您用的一些柜子呀、啊、甚至一些可能门呐 什么窗户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可以全屋定制的哈。但是在众多的这些产品当中呢，我们今天主要是聚焦在柜子方面。当然柜子方面呢有一般的衣柜啊，也有咱们厨房用的橱柜，所以呢咱们主要说说这方面的内容。那如果大家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还是那句话，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了，那我首先先问问两位啊，目前这个橱柜都有哪些材质呢？当然我说这个是橱柜，不是一般的那种大衣柜啊什么的。嗯，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呢就是客户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嗯，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柜子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这个材料种类非常多。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材质的话呢，首先呢就是我先来说一下最基础的材料。 嗯， 板材。 对， 不仅是橱柜，包括定制家具、木门等等等等都会用到板材。 嗯， 我就多花点时间然后详细介绍一下。 嗯，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接触的几种常用的板材主要有第一种叫实木颗粒板， 嗯， 也叫爆花板。第二种叫密度板，然后密度板呢根据密度的高低呢可以分为中密度板和高密度板。然后第三种叫实木多层板，第四种叫生态板，第五种是奥松板，第六种是欧松板。欧松板里呢就是主要介绍一下，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种板材叫艾格板。 嗯， 艾格板就是我们所说的欧松板。 嗯， 然后第七种是实木指接板等等等等啊。 嗯， 这些呢都是市面上常用的一些成型的板材。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是非常全了哈，这个实木颗粒板呢、密度板呢、实木多层板呢、生态板呢、还有奥松板，以及咱们经常说的艾格板，还有实木指接板等等，这么七大类吧。啊，其实可能还有一些遗漏的、 对，还有一些，对， 但是无外乎就是这些了。像这些板材的话，在橱柜当中主要是负责它的箱体，是吧？ 就是箱体的话呢，因为我们箱体一般呢都是平板的， 嗯， 它不需要做造型， 嗯， 所以呢就是在里面呢常用的箱体的板材呢是有实木颗粒板， 嗯， 然后环保级别更高一点的像实木多层板或者生态板，这三种是我们箱体常用的板材。 哦，那其他那一些呢？ 其他的就像密度板， 嗯， 就是密度板的话呢，它的优势是它可以做一些带造型的产品。 哦， 比如说就是我们像橱柜或者衣柜的柜门， 嗯， 就是体现一个装修风格，就是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做一个欧式的柜子， 嗯， 或者是中式的，或者是田园风格的，那它的区别主要是在它的造型上。 嗯， 那就是这个造型的门板的话呢，它就需要用密度板作为基材来加工。 嗯， 像我刚才说的这几种作为箱体的材料，它就不适合加工带造型的门板。 嗯，好的，就如果你要的这个橱柜是带造型的， 对， 那还是有相应比较适合的一些这个 板材 了啊。 对， 所以在这些方面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么提到这么多的板材，实际上可能大家呢更加关心的是它的环保情况哈。比如说像这些板材当中，您个人认为环保系数最高的是哪一种板材？ 就是现在大家一般会比较推崇的，就像爱格板。 爱格板。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生态板。 嗯嗯。 嗯。 你看这个名字能听得出来叫生态板。这个生态板的话是里边什么成分的叫生态板？ 它是用实木块然后作为那个基材拼接成的。 嗯，但是你像刚才说的实木颗粒板，又叫刨花板。实际上这个刨花板呢，就是说用木头给它刨出来那个木屑，最后呢通过胶给它粘成的。 对对， 这个实木颗粒板。那像这样的板材会不会是有环保问题？因为它终究里边有胶吗？ 就是。实木颗粒板的话，就说从环保等级的这个来看的话呢，就说最低级的应该是密度板，因为密度板呢就是它用胶量是最大的。 嗯， 但是密度板有它的优势，它可以做一些造型，这个其他板材没有办法替代。然后就是在密度板之上呢就是实木颗粒板，然后再在它之上的话呢就是像生态板或者是说奥松板、欧松板，这些就是他们的那环保系数更高一点。 嗯， 就很多人都在担心说像实木颗粒板它用胶多会不会不环保。 嗯， 就是这个是相对的，就是我们国家会有一个检测标准。 嗯， 就是环保等级一级的一个标准。一级呢就是它是液一升里面甲醛的那个含量是低于 1.5 毫克，这是国标。 嗯， 然后呢就说对于这个标准的话，一般成人来说都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危害。 嗯， 就是对于这些板材呢，就是只要你生产销售就必须要达到这个相应的级别。 嗯， 所以不用过于担心。 嗯，那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像这个密度板的话，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做这种橱柜带造型的这种门的话呢，用密度板是最好的。 对， 是吧？但是密度板呢也存在一个它的环保技术跟其他的这样的板材相比呢可能稍微的弱一点。 对， 但是它也符合国家对于环保等级的要求啊。应该说它也是在E1级吧。 对， 它也是在E1级。那如果比E1级更高的环保系数应该是怎么来说呢？是什么级别？ 嗯，就是民间的说法，有人在说这是E0级。 E0级啊。 但是实际上就是国标没有规定啊。 哦， 所谓的E0级呢，就是说检测的数值一般的话低于0.5以下，就是咱们的国标E1级是 1.5 毫克。 嗯。 如果说你检测数值呢就是低于 0.5 毫克的话呢，就可以就是民间就把它说成是E0级。 嗯嗯。好的，实际上在外边卖的这些板材呢都基本上，当然我说的是这个渠道啊，都是一些大的正规的一些商场哈，而且是一些正规的品牌，国家允许你卖的这些东西，它应该是都达到了E1级的。当然说了有一些呢可能比E1级更好，E0级，但是国家没有这个标准。啊，有些推销员会说我这达到了E0级等等的，那你也好好想一想啊，是不是有这个商后的成分在里边啊。那另外呢实际上还有一个事儿咱们得说，比如说爱格板，原来我特别怕呢，有一阵我不太懂啊，我老觉得我给人做广告呢，说什么爱格板爱格板，实际上它不是，爱格板是一个类型是吧？ 不是，就 是 很多人都会讲啊， 是 就是爱格板，就是现在推崇的还有一个叫克诺斯邦板。 嗯嗯， 这个呢应该是以生产厂家的名字命名的板材，跟我们常规的所说的就像密度板、颗粒板是以它的结构和构成命名的板材。 哦， 而这些的是以它的生产厂家的名字命名。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还不能说这个名字是吧？但是你们现在在这个装修界都很明朗的，为什么就用这个板用那个板，我以为是一个类型呢。 不是，就是爱格板呢， 是个品牌是吗？ 它是奥地利爱格集团生产的板材。 哦， 就是在欧洲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 嗯， 就是它有17个工厂。 嗯， 然后它取材呢主要取材于就是未经污染的阿尔卑斯山森林区。嗯，然后它里边的就是那种针叶树种。 嗯， 就是那种松木，就是欧松板嘛，就是。 嗯， 但是呢它是严格按照欧洲的生产的这个级别。 嗯， 然后能达到欧洲的E1级。 嗯， 就是所以环保系数是比较高的。 嗯， 而且呢就是它那个平整度这些都是有要求的。嗯， 但是我明白了。 啊， 就是说它已经虽然说用的是它的一个牌子的名字。 嗯， 但是它已经形成了这个板材当中的一个品类了，可以这么说吗？所以你看刚才你七大类当中你都包括这个板材。 就是现在有一些人也在混淆大家的这个视听啊。 嗯， 有的人会说我是国产的爱格板。 嗯嗯， 其实爱格板确实没有国产，就是它只是 就是在这些欧洲生产以后会通过代理商进口过来， 嗯， 然后再去销售。但是所说的国产的艾格板呢，就是说它的材料的构成跟艾格板一样，是我们说的欧松板，是与松木作为基材横竖拼接然后生产出来的板材，然后他说是国产艾格板，但实际上应该不叫国产艾格板，它只是欧松板。 欧松板，这个欧松板是一个类别吧，它不是品牌的名字哈。 对。 哦，好了，所以这个咱们别出错哈。好，那咱们不提那个了。那实际上这个板材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有这么七种板材哈。所以呢，如果你做什么样的橱柜就选择什么样的板材，你要什么样的档次的橱柜呢也选择什么样的板材，是不是应该是相适应的？ 对。 嗯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些板材实际上的它的厚度也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的对的， 嗯，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分国产的，就是先说一下规格嘛， 嗯， 就是我们国标的国产的规格一般都是1米22乘以2米44一张板材， 嗯，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艾格板的，它是欧洲的一种板材，它的规格跟我们常规的不一样， 嗯， 它的板材是2070乘以2米8，就是比我们国产的板材的规格要大。但是我们国产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七大类的板材基本上都是1220乘以2440一张，这是毫米的单位。 嗯。 然后厚度的话呢，就是常规的有就是5厘厚，5厘就是5毫米厚，从5厘、9厘然后12厘、15厘、18厘、25厘这几种标准规格。 其实说到这个做橱柜啊，无外乎有这么几大方面，比如说有柜体、有柜门、有台面，还有装饰啊， 对， 这么几个方面。那实际上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板材都是可以做柜体和柜门的，有些是适合做柜门，有些呢是适合做柜体，是这意思是吧？ 就是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来说，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品牌的、有点品质的橱柜的话呢，多选用18厚的板材， 嗯， 然后有一些价格稍微低一点的，就是他会选择15厚的板材， 嗯， 这个是影响到一个它的产品的质量和那个稳固性。嗯， 好的，咱们上半段的关于橱柜呢，先说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展开说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 为百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 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天气晴热，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三，是我们一起来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在装修内容当中呢，聚焦到了橱柜啊。确实在家里边的这个橱柜呢，都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这个橱柜咱们怎么来制作，怎么来选择，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博汉森全屋定制的，一位是张秀娟，你好。 哎，大家好。 一位是杜公达，你好。 大家好。 那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橱柜哈，做橱柜的一些板材，有那么7、8种了啊。 对。 但是呢，刚才我跟这个小杜，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说，现在市面上啊，其实很多板材都是在混淆视听哈，说是用的什么怎么怎么着，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这点你给报一报，这个内幕是怎么回事？ 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好多的这个商家呀，他欺负这个客户，他不太懂这里边这些东西，然后呢用一些比较花哨的名字来说一下，大家伙呢都以为啊，以为是什么什么，就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咱们说那个实木门，大家伙以为啊这是一个里边都是木头的，然后做出这个门，实际上后来大家伙都知道了，实际上它的全称应该叫实木复合门。 对， 它 外皮跟里面的木质都不一样。 对，外边就贴了一层木皮，然后去油漆，你从外边可以看不出来。对，就是都是类似的。你比如说，有好多咱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木皮里边的话，胡桃木，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品种了。但是它真正的北美胡桃产量没那么大。供应不了中国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整个这个行业的，所以好多的就是说用这个国产的，说这个国产的胡桃木什么的，它实际上来说它不是胡桃木，它是秋木。 秋木， 对，或者就是说包括核桃木，因为这个木纹，你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员来说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两个木头的之间的区别。但是呢，它的一些加工的难易度啊，包括这个到最后油漆的这个附着呀、什么的，这一类方面的话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它的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是的， 国产毕竟比较便宜。 所以就是说还是由于我们消费者的无知哈，这方面的知识呢并不是太多，所以就被别人忽悠了。当然呢像这个忽悠的话，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多赚钱啊，以次充好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容易吃亏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那比如说做橱柜的有很多的木质啊，比如说实木颗粒板其实就是爆花板啊，另外呢像什么密度板呢、实木多层板呢、生态板呢、奥松板呢、还有欧松板呢、另外还有实木指接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名称， 对， 是吧？像这些板材的话，它也是有高低贵贱之分，或者做什么更合适之分，刚才您已经提到了， 是的， 是吧？另外像这些板材虽然说它是这个板材，但它的厚度不一样，实际上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对， 嗯， 是的。 像刚才您提到了，像咱们用这个柜体啊，做这个柜体的话，一般用多厚的板材？刚才您说是18吗？ 18厚的。 18厚的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它能够达到做柜门的这样的板材的话，我觉得应该比柜体可能更高级一点吧。 这个要看那个柜门的造型， 嗯， 如果柜门也是平板造型的话呢，通常也是18厚的， 嗯， 如果是做一些欧式造型的话，就得看它那个门型的要求了，这厚度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对， 因为有凸凹之感嘛，你可能就得厚一点， 对， 啊，另外呢，其实做到。这个橱柜的话呢，不外乎刚才提到就是柜体、柜门、台面和装饰这几个方面啊。那刚才咱们柜门和柜体基本上说了，那实际上说到台面啊，现在咱们台面一般都一些什么样的材质在市场上有？ 这个台面的话呢，即是以现在主要流行来说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石英石，一种是不锈钢。但是从它的那个发展历史来说呢，就说还有比如说像天然石、人造石，还有一种叫杜邦可丽娜，就是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种。然后天然石呢，就是一般会包括就是大理石或者是花岗石这两种。天然石实际上是不太适合做台面的，就是它浸渍性不好，就是比如说东西洒在上面就会浸进去，而且它比较脆， 对， 就是这个不是 容易这个裂呀、碎呀等等的， 对对对。然后呢，除了这个天然石之外呢，就是石英石，现在是我们用的最多的。那石英石呢，它的优势呢就是它硬度很好，就是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优点呢就是它比较坚硬耐磨，然后还可以耐高温，就是我们直接把比较热的锅放在上面，或者是直接在上面切东西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像撒了一些像柴米油盐醋的这些东西撒上不会浸渍进去，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它就是拼接的时候那个接痕处理的不是很到位，有的时候人的肉眼是可以看出来。但是现在呢，石英石应该还是主流的一种台面。除了石英石之外呢，就是还有一种是不锈钢。不锈钢的话呢，就是它的优点也很多，就是无毒、无辐射，然后比较环保健康，可以抗细菌，而且呢就是不容易损坏，不容易开裂， 皮实、 对，使用寿命长，不怕火、不怕热，这些都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呢，主要就是它花色比较单一。外观风格上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配一些欧式的或者中式的这些风格的橱柜，那配不锈钢就有点搭不上。所以呢就是说会多用石英石的会多一些。 而且这个不锈钢啊，它有的时候需要这个什么电气工要拼接的哈，如果是那个气不好的话，那叫什么，真的是能够看出来的。 做这种一字形的台面用不锈钢的没问题，但是一旦说做到 L 型或者 U 型的，就这一类的台面的时候，就不建议做不锈钢了。因为那个你像 L 型的话，这个东西你运输的话一定是分着运输，它这个两块到那儿以后现场去焊接，这个不太保险。 我家那个台面就是不锈钢，就是现场焊接的，然后就是最后还是能看出来， 肯定能看 那个焊接， 不太美观， 对，不太美观。那个焊接口还是没有焊的特别好，所以我只能拿一个什么东西给它盖上了。 对，而且那东西容易拉人， 拉人哈。 对， 所以它这个真是双刃剑，又有特别好的一面，又有些东西特别难以把握的一面哈。 它做一字形的这种台面的时候是最好的一种。 所以呢，关于这个台面啊，还是石英石，现在是一个主流啊。那其实说到这几大方面，其中有一个装饰啊，这个装饰的话，我原来一直认为呢，就是它里边的什么什么护栏呐、啊、吊栏呐、啊、什么这些、啊、什么它的五金件，我以为这些都是它的这个，这就叫做五金。 对，五金呢分成两种吧，我们就是分成两种、嗯、一种是就是像那个门的合页这种， 对， 这种小五金拉手什么的、 嗯、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大的功能五金， 嗯， 就是在橱柜上面用到功能五金比较多， 对， 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拉篮， 嗯， 拉篮的话呢分成就是调味品用的， 嗯， 就是调味篮，另外一个呢就是就是放锅放碗碟的这种锅篮碗碟篮， 嗯 啊，就是这个是拉篮的主要的分类，然后它包括它使在用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它用在地柜里边的，有放在抽屉里的，有放在柜门里的，或者转角的，就是各种位置它的就是设计也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这点上也是决定这个橱柜最后它造价高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你像这个五金件啊，别认为呢它是好像里子工程，但是这个五金件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有的时候这个橱柜啊可能用十几年都这个没坏，但是它这个五金件到气啦啦啦全都掉了，全都坏了，真是有这样的情况。 对，因为五金的使用频率特别高， 嗯、特别高。嗯，其实说到这点上，小杜，关于这个五金件的选择，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对，这个橱柜的最后，使用寿命来说，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五金，因为这个你像最简单的荷叶，如果假如说生锈了，它的这个包括。抗菌啊什么这些方面都会出问题，然后它的这个或者经常我们会听到的就是说柜门还挺好的呢， 嗯， 然后掉下来了， 对， 荷叶松了掉下来了， 嗯， 甚至说包括我们自己家用的橱柜也有过这种事儿。 嗯，刚才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五金件选择国内的好还是进口的好，这看怎么说了。 怎么说，现在常用的五金来说的话，百龙的， 嗯， 这个品牌啊，这个是应该算国内做橱柜五金算最好的，就是 其实也并不是说完全进口的就好， 对对对、 啊， 国产有一些也不错， 也还是也国产有些也是达到一定水准的， 对 对, 对， 是吧？但是，一说是国外进口的五金件，可能一下它价格就上去了，是吧？山件就不一样了，这倒有可能。 差 距还挺大的，就像比如说我们最经常用的这个荷叶， 嗯， 就是柜门上装的这个门铰链荷叶，就是常规的啊、嗯，就像国产的名牌的话，差不多可能也就三四块、四五块钱一只， 嗯， 如果说用进口的带总泥的话呢，就得二三十一只， 你看， 就是它差距还是很大的，而且它用量很大， 嗯， 所以这个影响价格还是很高的。 嗯、所以就提醒大家，在做橱柜的时候呢，这个五金件要重视。啊，要重视，嗯，另外呢，在橱柜当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装饰啊，装饰我这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就是这个装饰实际上在橱柜当中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那个橱柜风格来相吻合匹配的啊， 嗯、 就比如说像我们做现在很流行的北欧风的这种橱柜，它呢是纯平板的，然后通过白色和原木色的搭配，这种风格是一种简洁风格的。 嗯、 那么就是说，它除了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都是直线条的东西， 对， 然后没有多余的装饰， 嗯， 那就是这种它就不需要。然后就是像欧式风格的橱柜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装饰的线条， 嗯， 比如说在橱柜的吊柜和顶子交接的部分，它会加一个8公分或者10公分的一个帽线， 嗯， 这个呢就会使橱柜看起来比较漂亮。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它的柜子和柜子之间竖向的位置呢，会加一个差不多是6公分或者6公分左右的一个叫罗马柱， 嗯， 它呢也是就是起到分割和装饰的作用， 嗯， 比如说还有的就是我们在橱柜的下沿现在不是装了很多就是手扫感应灯， 嗯， 那么就是为了把这个灯从外边能给它遮住，就是不看到那个灯的灯体的话呢，会加一圈灯线灯饰线，这个也是一种装饰的线条，就包括比如说就像空格的部分，我们里面摆些东西，然后它会加一个类似于围栏的东西叫廊桥， 嗯， 就是这些都是在橱柜欧式橱柜当中那个会选用的一些装饰的这个线条和材料， 嗯，都是烘托这个橱柜的风格的， 啊，对， 那比如刚才您提到，无论是什么帽线呐、啊、罗马柱啊、什么灯饰线、廊桥等等吧，这都是为了烘托它的风格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看情况啊，看你要什么样的感觉的，再加这种装饰啊。 对，它是要钥匙和它做的柜门和整体的需要匹配的。 嗯，刚才有一位朋友在问哈，说在市场上买就是定制这个橱柜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字眼，比如说吸塑的啊，或者说是不贴皮喷塑的、贴皮喷塑的啊，还有什么实木的，说这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主柜门。 这主要是柜门是吧？ 对，主要是柜门。 对，吸塑的话呢、是我们现在柜门里面常用的一种材料。 嗯， 就是呢。门板就是分成几种、一种呢就是咱们从是否经过油漆工艺来区分，分为免漆的和油漆的，然后吸塑和三聚氰胺板这两种呢是免漆工艺 的， 然后这个吸塑呢它是板材，就是密度板、就是因为它吸塑一般会做一些造型，就欧式的用吸塑比较多，密度板，然后上面呢附了一种叫 PVC 膜，然后经过设备、然后给它吸附到这个板材上面。它和这个三聚氰胺板的区别呢，就是它的封边就是等于是直接吸附上的，就是自带这一圈封边，不会开裂。 嗯， 就是像我们三聚氰胺板的话呢，它是板材外边是需要就是再贴一圈封边条，时间久了容易开裂。 嗯，好的。丽丽说了，我就是想要一个好打理的。我们家现在这个橱柜啊，就特别爱沾脏东西、油污什么的吧，哈，一弄上以后就特别难打理。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材质好？就比较好擦呀，什么好打理呀、不爱招脏那样的材质，用什么呀好？ 三聚氰胺板吧。 三聚氰胺板。 三聚氰胺板和吸塑的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吸塑也比较好弄 的 哈。但是我就怕有一种就看着特别漂亮、特亮什么的，但是呢就特别不好打理，一弄就污了，就油花花，你再擦就特别难擦。那是什么的？ 金刚板的吧，那种。 金刚板的。 对，那种就是很亮， 对， 看上去很亮，反光度很高，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因为橱柜这个地方它经常会有些操作的，就很容易就是被碰了、划了什么的这种，然后那种东西亮度高了以后，你稍微有一道子就很明显，或者说有一些油污附在上面的话就很明显，这个东西就不好去擦了。 所以您再重复一下，就哪一种好？ 就是三聚氰胺板，就是最普通的一种的。 哦，三聚氰胺板。 就是三聚氰胺板，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板材啊。 对对对，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有差不多七种基材。然后基材的话呢，等于就是组成这个板的最基本的内容。但是它跟我们客户所看到的板还差了一道工序，差了一个面材。就是在板上我们要给它附上什么样的面。然后这里边呢就是最常用的一种叫三聚氰胺板。然后三聚氰胺板的那个学名呢是叫三聚氰胺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我天哪，太拗口了啊。咱就是三聚氰胺板。 对， 就上面呢就在基础板材的基础上再附上这个三聚氰胺板。 一层纸。 一层纸。 它是一层纸，经过三聚氰胺那个液体浸渍浸泡以后，然后再给它压到这个板材上面去。 哦，好像这个板材是哑光的，好像我看它不是特别亮。 大多数是哑光的 啊、也有亮光的， 也有亮光，但是很少，非常少 啊、所以说有这个附着上这个三聚氰胺的这个膜以后就比较好打理， 对对对， 而且比较皮实哈。 对、 对， 它耐滑， 耐滑什么的，嗯。好的，其实这些都是特别需要的一些实实在在接地气的事儿，因为这个东西不像好多年轻人弄得挺漂亮的厨房，他连进都不进、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打理不打理，他也不用。可是一些说句真话，中老年人他每天出出进进出出进都是在厨房转悠，所以特别希望又好看又顺手而且好打理的这么一个啊柜体的这么一个材质，所以很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就是今年流行哪一种这个橱柜啊，这流行趋势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个橱柜的这个流行的这趋势得跟这个装修的去配合去，你不总不能说我家里边弄一个很欧式的一个，就是很怎么说呢，是这种美式的或者这种的，然后我屋里边橱柜弄一个特中式的一个橱柜，好像虽然那个橱柜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独立的一个空间吧，但是也 也要跟外边有一些配合的。 嗯， 这个因为现在就是说装修的这个风格的话呢，大概是我们大概看的话呢，大概五六年左右就要变一次。离咱们最近的这一次的话呢，应该算是最近这两年吧，一直在流行比较简洁的这种风格的。 对对。 什么都是简单的，对，很简单的，甚至说柜门上面我都不想要拉手， 嗯 啊、 嗯 一摁把它弹开了，就那种的。 哦、 现在这两年的话呢，橱柜呢用这种的比较多，这个呢也是和这个消费群体有关系，因为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去给自己装修的时候，他为了要显示自己的一些个性啊什么的，然后他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简洁风的这种的东西。然后但是装修吧，从去年开始，家装这一块呢这一块呢开始流行新中式。 新中式， 对，新中式的一种风格，它是就是把中式的一些元素提炼出了以后简洁化。 所以就是 说，橱柜现在今年，特别是真的就是到今年的时候，就开始流行出来了一种柜门，因为柜体的基本都差不多嘛，结构上来说，根据厨房的不一样，这个结构也不会有太大变化的。然后，柜门上的这种新中式开始流行起来了，就是有一圈金属的铜色的黄铜色的这个线条， 嗯， 转一圈线条，然后这个门的这个把手也是一种黄铜色的，很简洁的。一个黄铜色的把手，然后这个线条在这个把手这儿稍微有一点回形纹的这种、变化。 嗯，总体来讲就是简洁、实用、大方就行了。 对对对、 啊。因为本身这个橱柜的话呢，就说甭说橱柜，就厨房吧，它就是洗菜啊、切菜啊、炒菜啊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在橱柜上面呢，肯定有几个区是非常必要的，水槽啊、操作台呀、灶具呀、像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器类东西非常多，你要满足它这个收纳的功能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要橱柜要考虑到的。另外，现在很多厨房都非常小， 对， 非常小的话呢，像一般都是这种叫一字形，还是叫你们叫什么那个一字形，还有这 L 型、 U 字形啊。 对， 当然根据的大小呢有不同的配置。当然 U 型可能是最大的一圈， 对 吧？ L 型半圈，一字形呢就是一边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橱柜呢一定要跟厨房的整体呢要搭配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搭配的哈，因为厨房就是以橱柜为主，它是最亮眼的。 对，主体就是橱柜，然后剩下的就是地砖墙砖。 地砖墙砖，对、 嗯、 这个颜色要搭起来哈。 对，就是要和它的整个的这个主要实际上就是在搭一个颜色的事。 嗯嗯 嗯。 哎，那这个颜色咱们再说两句啊，比如说我这个橱柜现在流行什么颜色，跟什么是颜色搭是比较流行的。 最近这两年吧，灰色。 哦，灰色。 灰色、白色、然后包括一些浅色的木纹、深色的木纹已经不是很流行了，就像原来流行的胡桃、樱桃。最近这几年已经几乎见不到了。 嗯，灰色特别好看。 对，灰色高级灰。 高级灰。 对。而且搭配起来的话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搭配一点。它不像有一些颜色的时候，就除了灰色以外，其他一些比如说绿色、蓝色这一类东西的时候，你搭其他颜色很难搭。 很难搭。 对， 它太出挑了。 对，灰色好一点。 另外您说比如说灰色啊，就拿灰色的这个橱柜的颜色，您说它的墙面和地面的这个砖用什么颜色更好呢？ 是这样，如果你的这个空间就是足够大的话，你可以再跳出了一些颜色，你比如说像白色去做一些反差什么的。但是如果你的空间没有那么大的话，尽量就不要反差太大了。如果因为反差大了以后，有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空间 更小了， 更小不舒服。 就尽量跟它能够融合的颜色会更好一些啊。 对，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哈。那最后两位呢，用最简洁的语言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定制橱柜的时候，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橱柜的话呢，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呢，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呢是说实用性，因为布局一定要合理，按照我们所说的三点一线的这个流程原则，就合理布置水槽、操作台、灶台的操作顺序，这个是第一点。 嗯， 这样呢可以提高我们的使用效率， 对， 用着更顺手。 高矮什么都得考虑进去，跟您的个头什么都得联系在一起啊。 是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考虑它的美观性。因为整体橱柜不仅从独立看，就是它自己的台面、门板颜色要搭配，然后样式和功能协调，而且还要 考虑到刚才所说的跟墙面、地面和装修风格的搭配。 嗯，所以这个美观性很重要。 对，美观性很重要。 安全性也应该有吧？ 对对对， 嗯， 就是因为在厨房区域的话呢，就是它有很多电器， 对， 就是像燃气啊，然后水电煤气啊，这些地方都要预留到检修孔， 嗯， 然后考虑透气性，然后就像橱柜的话，我们还要考虑它是不是承重墙， 嗯 嗯，掉了吊柜以后会不会出现就是掉下来的这种风险， 是的，是的， 因为这也有发生过嘛， 嗯，对。另外在安全性当中，这个环保性我们也要注意哈。另外呢，就得皮实耐用性，不能说光好看不实用，这就不行了哈。所以呢，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博汉森全屋定制的张秀娟和杜公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变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在北家不盼，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